张作霖就把这事儿跟田小凤说了，田小凤也乐了。我大哥，您就不提，我这心里还真想过这个事儿。我呀，庭前背后也问过田大丫头，我田大姐，她呢，对汤二虎也非常敬慕。我看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，你明天听信儿吧。当天晚上，田小凤找到田大丫头，把婚事一提，田大丫头是满口答应，愿意。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田小凤立刻通知张作霖，张作霖告诉汤二虎，把二虎乐的晃着个大黑脑袋，手脚都没地方放了。田小凤也是个急性子人，事情定下来，就在田庄台举行婚礼。汤二虎喜结良缘，这一对夫妻这个这坨都相差无几，而这两个人都是满身武艺，都虎嚷嚷的，大伙是热烈给祝贺。喜事过了三天，人家夫妻二人和和美美又举行了宴会款待这些人。张世飞撅了大嘴了，晚上来找张作霖来。我说老嘎达，你不对呀，我觉得咱哥们处的都不错，你怎么光一心一意惦记着唐二虎，把我扔到旁边了？我那婚事得什么时候？张作霖苦笑了一下，我大哥，你的事儿难点儿，怎么的？你跟田大丫头那不一样，你一心惦记田小凤，那田小凤是个什么人你心里最清楚，那眼光太高，我恐怕跟着提这件事儿，再撞了南墙，哎，那怕什么的？你不常说一家女百家求吗？乐意算不乐意拉倒呗，他不乐意我不就死了这份心了吗？你给说他说他怕什么的？张作霖一看遇上个蘑菇头，也真想跟他说说。第二天找田小凤，这话还没等说完的，就见田小凤的脸唰就沉下来。我大哥，我拦您一句话，别往下说了。张世飞向我求婚没有恶意，我也不恨他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咱俩的婚姻究竟怎么办？我哥哥临死之前曾经托孤，重点提到你我二人的婚事，我在旁边听得非常清楚，你已经满口答应，我哥哥才咽了这口气，我现在属于你的妻子了，你怎么还给我提媒呀？莫非你神经上有毛病不成吗？有拿自己的妻子往外推的吗？张作霖的脸顿时红了，妹子，他这不是真的，因为你哥哥临死之前抓住我的手，为这件事唠唠叨叨没完没散，我要不答应他死不瞑目，我是被迫无奈啊，我才说了那么几句话。我想妹子你这么聪明，你不能不理解我的心啊。再者一说，我说过不止一次了，咱们两个人是先有后不嫁，妹妹咱是磕头的兄妹啊，我是你盟兄，你是我义妹，到任何时候这个关系不能改变。如果我们两个人结为夫妻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，叫绿林人笑掉大牙，骂我张作霖不仁不义，是贪色之徒。 对妹子你得怎么个评论？而况且你已经有了嫂子了，是赵家庙的二妞赵占元的女儿，我都要有孩子了，我要娶了你，我把我妻子打发到什么地方去？况且糟糠之妻不下堂啊，我们两口子的感情非常非常好，你插进你腿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呢？妹妹，千万请你原谅，这件事今后再不要提起。但是呢，我话附前言，倘若你嫂子有个三长两短，得了暴病，嘎嘣死了，我肯定娶你。就是妹子，你愿意？现在这事儿也不行，我能叫你当二房当妾吗？那我能对得起妹子你吗？总而言之，你比我明白得多，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张作霖急的啊，都好像要哭了似的。田小凤是一句话也不说，好半天，小凤点点头，好吧，强扭的瓜果不甜呐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。也许我们不是干兄妹，我们是冤家对头。为什么偏偏你救了我的命？为什么偏偏我这么喜欢你？我已经多次想打消这个念头，但是这个念头就无论如何打消不了。小凤说到这，把头一低，捂着脸呜呜的哭开了。张作霖也找不着词儿了，这屋里头空气非常沉闷，二人相对无言，有那么二十来分钟吧。张作霖站起来了，妹妹不必难过，田庄台的事也挺多，需要你去处理，我呢身体也不太好，我回屋歇着去了。田小凤没理他，张作霖回屋了，推个门进屋一看呢，有个客人正等着他。这客人来了可很长时间了，张作霖认得，此人姓郑，叫郑宝山，报字儿玩得好。郑宝山也是个土匪头子，是田庄台头一个大炮手。如果按金交椅往下排列，头一个田玉本，二一个田小凤，第三个就是玩得好郑宝山。手底下有把人，而且这小伙长得挺有水头，大面方脸堂，白净净的，小眼不大，但是挺有神，牙齿长得也挺整齐。在田庄台这个匪窟里头来说，头一个美男子，果儿也直，胆儿也大。有时候小凤不在家，田玉本不爱管事的时候，都是郑宝山掌管田庄台的事情。他呢跟张作霖处的也不错，今儿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张作霖这儿来了，一看张作霖没在屋，他就在这等着，一直等到张作霖回来。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来宝山啊来了，听说您到我们头那去了啊，有点闲事跟他谈谈，坐坐坐坐坐。宝山，找我有事儿？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你什么时候离开田庄台？快了，我准备最近一两天就走。是啊， 哎呀，您在天庄台期间，我们关照有不够的地方，万望担待。哎，挺好，一切都好，跟在家里头没有区别，是吗？那就好。不过，张兄，我有件事情拜托您。张作霖一听，我这事儿还真不少啊。说吧，宝山，什么事儿？张兄，这个他我怎么说呢？这，哎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你还有什么耐口之处吗？是有点。哎，我跟您说吧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们二当家的田小凤到现在是光身一个人，我呀对他羡慕已久了，我就不敢提这个事儿。你看现在我们大横把与世长辞，剩他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有多苦闷呢？如果他能嫁给我，我们二人结为夫妻，共掌田庄台，您说这有多好啊！哎，我甘心做他的副手，我就希望能娶他这样的妻子。但是我自己本人，我怎么说呀？找别人吧，这身份上也不合适，唯有您。你要能给搭搭桥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我张兄，能不能给我帮帮忙，提提这门亲事？张作霖一听，我倒了霉了，我成红娘了。你看这事儿没完没散，怎么又冒出个郑宝山来？有心不管，这郑宝山还出于至诚，苦苦的哀求。张作霖说：“这事儿啊，恐怕我办不到。你们横板那脾气，你比我清楚。那个人性骄气傲，目空一切，恐怕不能。我觉着他平常对我可好呢，跟别人他不一样。比如说，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哎，都透着亲切。”就欠有人给提提这个事儿了，只要张兄肯为力，那肯定不成问题。事成之后，我不忘张兄的大恩大德，您就帮帮我的忙吧，我求您。郑宝山挺大个人，在这说起来没完。张作霖一看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好吧，今天不是时候，明天我一准给你提这个事儿，成与不成我不敢打保票，哎，您给提提就行，肯定得成。第二天张作霖就想走了，临走之前这个事儿真得说道说道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吗？到第二天他一看田小凤的心情比昨天强点，张作霖呐，也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，然后又拱上来，实在没办法了。妹子，我在田庄台的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，我打算最近一两天就回家，因为我娘啊年老多病，我这当儿子的也十分挂念。妹子，要没有事情我可要走了。哎，你的事儿我清楚，那我也就不挽留了。您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要那样的话，这么办吧，现在我就给哥哥践行。来人，准备酒宴，越丰盛越好。张作霖说，这何必呢，天天吃，咱们兄妹也不在这个。哎，不，一定得准备酒宴，把客人都请来。汤二虎夫妻、张四飞都来了。这张四飞呀，已经听张作霖说了，那嘴撅起多高来，都能拴头驴。 简直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心上人没娶到手，你看你唐二虎，你看美的眼睫毛都开花了，再看看我跟落汤鸡差不多少。张志飞是蔫头耷拉脑，坐到旁边一言不发。田小凤连正眼光都不看他。另外他吃饭的时候，郑宝山也得陪着，那是田庄台的大炮手啊，所以也把他找来了，大家团团围坐。张作霖说了田庄台对自己不错，如何感激这些客套的话，然后问唐二虎，大哥，我要走了，您是不是在田庄台先住一个阶段？不不，我们两口子商量了，我呀还跟着你，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，这是咱们老当家的亲自交代过的。那个我媳妇儿呢啊，还在田庄台，原来干什么她还干什么，我保护妹子，等将来我回到三界沟青马坎，见着老当家的之后，管他要处房子，然后呢再把你嫂子接去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家，现在最好还分着过，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。哦，那也好。张作霖把这个事交代完了，问张四飞，大哥你呢，你是回青马坎呢，你是跟着我？跟着你，我跟二虎一样啊，老爷子是这么交代的，等多咱老爷子叫我们回去，我才能离开您呢。哦，那更好了。其实张作霖说这些话都没用，那个重点批没的事儿啊，他难以启齿，现在没词儿可说了。他冲着郑宝山一使眼色，那意思我给你批没，你得退出去。郑宝山理会，撂下筷子，各位少坐，我出去方便方便，玩得好，走了。张作霖转过身来，妹子，临行之前呢还有件事我不得不说，是这么回事。就见田小凤眉梢动了一动，刚要发怒又乐了，是吗？哦，宝山对我也有这个意思啊，完全出于智障。妹妹，我看小伙也不错，长得也是个材料，而且呢对田庄台的事情忠心耿耿，你们俩要结为夫妻，我觉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同意。好，真的啊，真的。既然宝山出于至诚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？你还把他指使走干什么？叫他进来，咱们都是江湖人，不拘小姐，当面把这事儿定下来不就得了吗？张四飞一听，你看人家，你看看我，哎呀，我倒了血霉了，可也难怪呀，那小伙的确长得比我强得多得多，哎，我就忍了呗。他把头啊低得更低了。这时候郑宝山回来了，脸上很不自然，哎嘿嘿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重新归座。刚一抄块，田小凤就问宝山，方才我蒙兄跟我说了，你对我要求婚。 是啊， 这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，我要求你干净利索点，你爱我吗？ 爱， 愿意娶我做妻子吗？当然，我这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太好了，现在我就满足你的要求，不过有些丑话我得说的前边，说吧，要我的心肝都行啊，只要横把愿意嫁给我，我怎么的都答应，是吗？好样的。田小凤说着说着，在腰里的一伸手，疼，